第99集，单行道。这次安里开车带着许少卿往南城开，当许少卿看到路牌栗子巷的时候，他就知道安里要带他去哪儿。那房子非常的老，许少卿甚至觉得这些居民楼立在这儿的时候，可能南城还没有小区这种东西。 那个挂了两串鞭炮醒红灯楼的窗口是我以前的家，我妈生前一直在那住。 安里记得前些日子心情不好的时候过来，那窗口里还是黑洞洞的，现在却有了过年的喜庆感，于是他看着也就没有那么伤情了。 原来我们一家三口过来前，我妈肯定会在阳台看着等我们，我从这儿往上看就感觉还能看见她，头发花白的，烫成老年人都爱的那种短卷。 许少卿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两串做成鞭炮形状的小红灯正一闪一闪，排着队闪，快速频闪，多种方式循环交替着。老房子，小红灯，许少卿感觉自己被一种回忆的空气包围，不仅能在那里看见以前不那么丧的小鲤鱼，甚至还能看见少年时的他自己。 妈， 安里用手做了个喇叭，轻轻对着窗口喊了一声。许少卿的后背一凉，他抽抽着脸看着这个执照，这里的新住户要是知道大年初一楼底下有人对着他们家的窗户招魂似的喊已故的前户主，绝对点了鞭炮扔下来驱赶这个瘟神。安里瞟了许少卿一眼，心一横，用黑漆漆的夜色做掩护，继续对着手喇叭喊话： 妈，这是我以后的对象，我爱他。 行了吧，见家长可是我能想到最正式的告白了。 安里觉得自己已经超额地使用掉了所有的勇气道，如果许少卿还不满意，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说了。许少卿低头看安里，脸上带着一副忐忑探究又像是邀功的神情。 这是你补给我的 啊？好了，走吧。 对你而言那么重要的房子为什么卖了？我知道你缺钱，不过南城改造哪怕是要卖再挺一下，也许这房子就快动迁了，到时候能换很多钱。 当时小朵要做手术了，不卖不行。 许少卿微动了下嘴角，他记得小朵说过他开学的时候做的手术，开学也是9月份。 你卖这个房子是认识我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许少卿明白了，安里卖掉尊严和身体之后只拿到了100块，于是又卖掉了他对过去唯一的念想。 多亏那时候遇到你出手那么大方，不然我就不能住到我现在租的房子里去了。 许少卿觉得自己的情绪总是愤怒的多，哀伤的少，他应该有10年没掉过眼泪了，但此时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阴谋，好像逮着一个机会肯定就要破戒。许少卿转头看向窗外，他可不能在这个被自己嘲笑过的哭包面前下饺子。 第一次见你那天是我生日 啊。 安里很意外地看着他，刚想笑着说这么巧，却突然想起来他的生日就是他母亲的忌日这回事儿，赶紧连笑容带着话音一起憋回去了。 自从我去看病开始，我有的时候就很想发泄，但又根本不想要。我总那样，越焦虑就越会觉得憋得慌，越憋得慌就越觉得没感觉，恶性循环真的很难受。我还差点自宫过几次呢。 啊， 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在会所里转了一圈 根本提不起兴趣。本来我打算就那么回家去自生自灭算了，但是碰上了你，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个人还行，我这回大概能在你那里解脱一下。但你到了酒店才说你是直的，这是个误会，把我的火挑起来不管灭，还说我是死机老同性恋，让我拿钱去看艾滋。哼，我觉得你一定是老天爷派来收拾我的，偏偏要在这一天好让我记住我妈就是我害的，我不应该在我妈的忌日去约的。可我这十年怎么过的？你凭什么？混蛋！ 你等一下，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个人还行，我这次大概能在你那里找到工作，但你到了酒店才说你是弯的，是想找人约，把我希望挑起来了不管面，还甩我100块让我打车滚蛋。真的跟你约了以后还是这100块，我觉得你一定是老天爷派来收拾我的，偏偏要在这一天让我记住我不应该在孩子做手术的时间去约。可我那一晚上怎么过的呀？你凭什么呀，混蛋？ 对不起。安里印象中，这是许少卿第一次说对不起，他很感动。 凭你是个笨蛋。 安里吸了口气，想要骂街。他今天表白了2次，他宣布现在都不算数了。然后，许少卿抱紧了他。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开车回1208的路上，车程差不多开了一半的时候，半天没说话的许少卿突然开口：“ 我哥知道我的事了。 是 看路。没什么，我告诉他的。” 安里听话地继续目视前方，用音调的巨大起伏表现出了震惊：“ 你告诉他的？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那小朵去你家的事怎么办？”“ 我哥应该不会告诉我吧。”“ 应该？你十年了都瞒着所有人，怎么想的会突然告诉你哥？”“ 大概是因为没经过我同意，你们就让我18岁生了孩子，我智商被你们感染了。”“安里，你想我把我的性向告诉别人吗？”“ 当然不，你这些年不是一直在努力隐瞒这件事？但你要真做好决定想坦白，我也没有意见。” 他感觉身边安静了，又转头看了一眼。“ 我欠我爸的，我要是个正常人，他就应该拥有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一大家子人。可他现在就只有我这个气死他老婆的灾星了。”“ 你当然是正常人，而且你母亲患的是绝症，晚期，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拧巴着想的，故意给自己找不痛快，好折磨自己。”“ 总之在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承认性向，或者大概一辈子也不能。这样你也没问题吗？”“ 我有什么问题？这是你的事。”“ 只是我的事？”“ 当然。”“ 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对……” 不不不不，你别误会。 想到许少卿的心结，安里赶紧安抚：“ 我那是专门跟我妈说的，要不我怎么介绍表白啊？你不用纠结我说那个词。你要想保持那种关系，就继续试。我没关系，我不在意。”“ 你不在意？” 安里偷看了他一眼，发现许少卿正凝视着自己，那个眼神在黑夜中看着还有点吓人。他突然一慌，打了个轮：“ 啊，我好像走错了。前面哪儿掉个头？”“ 单行道，回不去的。往前开吧。” 在环线上走了小半圈，终究还是回到了1208。 继续说。 说什么？ 那3个字，你刚才说过好多次的。 那种字不用经常说， 听过明白就行。 快说，为什么不说？如果只是一次性的话，我宁愿不听。 当然不是，我爱你。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